大道上，追逐我的理想，我的方向就在前方。在这一颗年轻的心，沿途装满了理想，我的心不断地飞翔，路不断地向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小话题是如何看待颈动脉的斑块。血管的功能是，首先是储气血管储存。主动脉和大动脉具有可扩张性和弹性作用，可以将左心室收缩时候产生的能量暂时以势能的形式储存。它们呢，所以呢，就这个血管啊，就称作弹性储气血管。另外呢，这个血管除了呢，这个是储气血管起这样的功用以外，还有叫做阻力血管。这个小动脉和微动脉的口径啊比较小，而且管壁呢又含有丰富的平滑肌。通过平滑肌的收缩舒张的活动，很容易使得血管的口径啊发生了改变。从而呢改变血流的这个阻力，血液在血管系统中呢流动的时候啊，所受到的总的阻力大部分发生在小动脉，特别是微动脉中间，所以呢把它称作为啊阻力血管。所以血管的功能啊，大动脉的话就是储气血管，小动脉的话是阻力血管。第三，还有交换血管起这么样的作用。毛细血管的口径最小，数量最多，总的横迹面积呢最大，血流的速度最慢，管壁是最薄，仅有单层的内皮细胞和肌膜组成，这时候那通透性很好，有利于血液跟组织进行物质的交换。所以说毛细血管啊就被称作为交换的血管，咱们的二氧化碳跟氧气，咱们的营养物质的吸收，哎，都是这个，就是交换血管在毛细血管里进行。第四呢，血管还起到这个是叫做容量血管，小静脉管壁啊已有完整的平滑肌层，微循环和小静脉的平滑肌啊收缩舒张，同样呢可以改变了血管的口径和血流的阻力。静脉和相应的动脉啊相比呢，数量要大，口径要小，瘪管啊比较薄，容易扩张。 通常呢，安静的时候啊，静脉内容的容量的这个血量啊，是60%到70%的循环的血量。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总的血量的60%到70%都是在静脉里的，所以呢，又叫做容量啊血管。所以说，整个的血管啊，能够起到一个储气的作用、阻力的作用、交换的作用、容量的作用。那么颈动脉呢？颈动脉也是啊，同样呢，能够啊起到给我们人体啊起到这样的这个作用。颈动脉的超声啊，咱们都知道是可以查出啊是否有颈动脉的斑块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血液里的脂质的成分呢，会缓慢的沉积在血管壁上，逐渐呢形成了斑块。国内外的统计数据啊，表明国外40岁以上的人群中间，62%到75%的人呢，都是出现了颈动脉的斑块的。那我们国家呢，中老年人的颈动脉的那个超声检查的话呀，也有一个平均数，检出率啊是60%。所以呢，总的说来，国外国内啊，咱们老年人的话呀，颈动脉斑块检出率大约是超过50%的，这就表示颈动脉的斑块是一个中老年人大多数会出现的一个情况，表示呢，只不过是人在衰老过程中间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你要是这个颈动脉超声呢，查出来有颈动脉斑块，你也别害怕，也别紧张。为什么呢？这是人体啊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衰老过程中间的一个表现。研究呢已经证实，颈动脉斑块跟心脑血管事件呢，确实是有明确的相关性的，主要是指那些不稳定的斑块。绝大多数人的颈动脉斑块是属于这个稳定型的，发现自己出现了颈动脉斑块呢，这并不意味着呢你就马上就好紧张啊，咱们就要出现脑梗塞了，不是那样。究竟怎么样的斑块会引起脑梗塞呢？那当然，首先第一是斑块太大了，导致颈内动脉出现严重的狭窄的，引起呢远端的脑组织的供血不足。判断斑块是否过大，那也有标准的。由于颈内的颈脉的直径啊，也就是5到6毫米，所以说你这个颈内的动脉的这个管腔啊，直径是5到6毫米，所以呢，只要超声报告显示呢，斑块的厚度要是小于4毫米的话，那么这就说明呢，不会对脑组织的供血造成了明显的影响，这是属于一个稳定型的斑块。就说能不能会不会引起脑梗塞，一个是看斑块的大小，另外呢要看超声的这个颈动脉超声报告中间的血流的流的速度。正常颈动脉的流速啊是都小于每秒钟100厘米。如果这个流速超过每秒钟200厘米的话，那么这个说明呢颈动脉出现狭窄了。为什么会有这个指标？因为比如说咱们呢这个水管子的水啊，如果呢堵住了水管的这个出口，那这个水流啊就会加速。所以说如果咱们的颈动脉的斑块大，那么它必然呢它当时候的流个速度啊就要快。那么这个主要是因为斑块影响。另外呢第二个呢还要看呢颈动脉斑块啊导致脑梗塞啊是斑块表面的一个显微样物质啊不完整。比如说是脂质类的物质啊直接呢跟血液接触。一方面呢脂质物质啊会诱发血栓的形成。另一方面呢脂质的物质本身呢也会脱落，造成远端的脑血管的堵塞。所以这样的这个斑块的话是属于不稳定的斑块。 只要颈动脉超声的结果没有发现了血流增块，就不存在呀不稳定的斑块。大多数人咱们都可能呢通过颈动脉超声以后会出现颈动脉斑块，但是危险不危险，对自己健康影响怎么样，一个是看斑块的大小，一个是看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啊导致的这个流输的是不是速度呢改变。另外颈动脉斑块呢咱们呢就是要看它是稳定不稳定。不稳定当然容易出现脑梗塞，稳定那当然是相对的来说呢就会啊好一些。咱们现在呢引起斑块的危险因素呢主要啊咱们还是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吸烟呢、饮酒啊，那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血管内皮受到损伤，使得脂类的物质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从而诱发呢斑块啊产生了这个就出现了。发现了斑块以后咱们一定啊就是自己要知道把血压、血脂、血糖啊、血粘度啊、硬化动脉硬化状况要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戒烟啊、限酒啊，另外呢咱们这个生活还要科学规律。由于斑块主要成分是脂类物质，降低血液中间的脂质成分就是控制斑块成分的来源。如果颈动脉斑块造成狭窄的程度小于 50% 的话，那么血脂而且你检测以后生化指标是在正常范围内，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暂时还不用吃降脂药。因为说实在降脂药也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如果颈动脉斑块造成了狭窄的程度大于 50%，无论血脂是否异常，就说你生化指标啊血脂是不是正常，这个时候都要吃药了。这样的话呢对于低风险的颈动脉斑块呢这个可以呢没有高血脂通过改变饮食状况的习惯呢，另外增加运动啊控制，这样就来控制颈动脉的斑块。颈动脉的斑块每年的增长的厚度一般不会大于1毫米，所以呢咱们还是说你做了一次颈动脉的超声的话，咱们还是每年应该呀检查一下。斑块厚度小于4毫米的话，一般没有明显的狭窄的斑块，这就是稳定的，这是表示一个是低风险的斑块。颈动脉斑块是反映人体动脉硬化程度的一个表现。不用呢咱们呢就是这个太紧张，就是大小就是做出来了，有咱们也要看它的大小。年龄的增长啊会在颈上头啊留下呀这个一些表示。就跟呢咱们老年人的脸上呢出现呢皮肤出现皱纹一样。所以颈动脉斑块呢也是我们老年人呢这个岁月留在血管上的一个斑痕。所以就是颈动脉出现这个有斑块，咱们做了超声检查了有斑块，咱们呢要具体的问题啊具体分析。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都知道，咱们中国人啊都知道，从小就知道，是对于人体的健康起保护的作用，使人呢能够延年益寿。因为灵芝中间含有啊很多呢高分子的物质，多糖体啊、三萜类物质啊、腺嘌呤和苷呢、生物碱呢、各种酶呀、以及呢咱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残留元素、微量元素啊等等。 人知道所有的这些有效成分是调节人体内环境的，提高免疫系统功能的，调节免疫系统功能，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这个物质代谢、能量代谢。同时呢，咱们灵芝中间又有很多的有效成分啊，可以改善循环，改善我们全身的这个主器官的功能啊。不管你出现哪个主器官出现一些这个异常不正常，包括我今天谈的颈动脉那儿啊出现有斑块，斑块也不大，斑块也比较稳定，哎，咱们呢都可以通过呀这个灵芝有效成分得到一个很好改善。因为灵芝可以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改善我们动脉硬化状况的程度。哎，所以这样的话呢，全身调理以后呢，对于我们体内的内环境的平衡啊，能够重新啊获得。另外，灵芝呢是良性的双向的调控啊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调节我们机体代谢的平衡，而且呢，灵芝是能够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消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为什么要重视这个抗氧化的问题？因为咱们很多的血管内皮细胞的这个受到的损害啊，就跟我们体内的自由基过多啊有关系。而灵芝呢，可以促使我们体内抗氧化的程度啊得到一个改善，因为它有很多的抗氧化的这个存在的这个促使我们体内维持这些酶的含量的正常，比如像超氧化物歧化酶啊、过氧化氢酶啊、过氧化物酶啊等等呢，这样这时候的全身的调理的话，咱们就减少这个体内的脂质的过氧化的作用，来保护我们的血管。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追逐你的脚步。